安徽的铜陵市啊，有民警前几日突击检查了避孕套的加工工厂，查获了啊，伪劣的避孕套49万多个啊，部分仲出现了有好多窿在里面添，涉案的金额达到200多万。嗱，新年新气象啊，强国新患者祝贺经常出入大陆的香港男士们啊，通过件事早日成为爸爸啦。不过点都好啊，喺度祝贺大家2018年身体健康。男士们最重要最重要啊，都是出出入入平安啊。嗱 ，MJ 你都要小心啲啦。我系强国新患者阿 Win。 强国虽然强势特别多，但都开始越嚟越多嘅好人好事嘅。有个卖菜嘅老婆婆，上个礼拜咧收到张100蚊嘅假银纸，佢一日咧都系赚100蚊嘅咋，咁咧好伤心咁当场喊咗出嚟啦。附近咧有个烧味铺嘅老板，当场咧就见到佢咁惨，同佢真银纸换假银纸，之后咧仲将件事摆上个微信嘅朋友圈。有好多好心人咧得悉呢件事咧，仲微信支付咗啲钱俾阿烧味老板，托佢俾个婆婆添。呢啲好人好事呢非常值得鼓励嘅。希望呢就呢啲新闻唔会系假㗎啦。亦都更加希望唔会有人见到呢啲故事将佢假戏真做成为一个骗局，咁就 OK 㗎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我八旗呢就最鍾意人呢快人快语嘅。林丹即系打羽毛球嗰、那个之前出席一个大陆嘅综艺节目，咁好似呢食个诚实豆沙包咁样喎。喂，佢讲乜嘢呢？喂，好正佢。佢不停批评呢国足啊，中国足球队。咁佢话呢，其中一个 point 就佢讲咗好多嘢啊。话国足输波咧，就系个个都话咩拼搏精神啊，赞佢好有拼搏精神又成啊。咁咧等大家又估下啦，佢话边个系最冇拼搏精神咧？佢咪系国足嘅对手咯？点解啊？佢话因为未拼就已经赢咗啦，咁啲拼搏精神嚟做咩啫？咁样喂，林丹啲语录咧，或者有时间咧就同大家讲多啲啊。佢真系好正啊！我系强哥新患者八旗， 好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强哥 新患者， 大家好 ，Hello。 喂，嗱，经过咗第一节同埋第二节啦，咁我哋第一、二节就讲咗一啲颁奖啦，就检即系讲翻2017年，我哋觉得啊，八旗最中意嘅马云啦，同埋习大大啦，都顺。嚟获奖啦， 实有奖啦，咩奖都有啦， 要咩都有啦。 叱咤乐坛男歌手习大大， 咁我哋 唔 嗱呢个唔可以乱唱噶。 打你啊！我哋讲 而家仲打，如果佢冇追索期嘅话， 乜有啊？ 我唱紧李克勤嗰首啊，迟啦， 李克勤，李克勤都俾人拉啦。 今晚大家 你知唔知点解李克勤攞晒啲奖啦？即系之后佢坐监咁样，唔会有再有。准定噶， 天线嗱，不如咁啦，我哋第三节嚟嘅轻松啲啊，咁啊讲一啲啊，好多男读者都有兴趣，女读者冇乜兴趣嘅一个 topic。 我冇， 唔系喎，好多男士嗰啲同伴都成日问，好似阿八旗嘅老婆阿 Win 嘅一扎 N 咁多嘅情妇啊，咁样成日问我咧，你知唔知佢哋去边度玩噶？咁样今集啊，好似系咪大爆呢啲啊？ 类似啦，不过嗱，先讲翻先，即系大家坦个日，我话听到我。引言啦，即系突然间会心寒，或者想去做个检查咧。 其实系咪真系 work 噶？我成日即系以前睇戏咧，嗰啲咩 condom 咧，即系 读穿咗。 系啊系啊，即系搏生仔啊！即系好似譬如阿 Win 好多钱咁样啦，咁个老婆就想同佢分身家啊，想搏个仔，快啲生个仔出嚟争重嗰啲咧，扎情妇嗰啲咧，咁啊读穿个避孕套咁样。是不是真的 work 的？有冇亲身经历或者啲朋友亲身经历？ 哎呀，我听有个朋友呢，佢叫佢 W 字头啦，佢就系话 Alusa，Alusa，Alusa， 定阿陆琪啊 ，Alusa，Alusa，Alusa， 系啊，佢就成日同我讲话惊我，惊咧，佢话嗰啲咩抌抌咧，咩套套嗰啲唔稳阵，又惊俾人督穿个套，咁督穿个套咧。你都话明督穿啊嘛，咁督穿其实已经失去咗保护能力㗎啦。 系咪真系 work 嘅？其实喺我读拜嗰个角度啦，所谓个怀孕就系大家好清楚啦，即系精子遇到卵子结合埋一齐就怀孕啦。咁避孕套嘅作用就系防止你精子冲出嚟嘅时候 流 系拦住佢嘛。咁既然个避孕套有窿嘅，咁你精子可以游咗出去啦，游咗出去。但系有窿嘅情况下咧，如果你冇一个避孕套，你嘅意思就是所有精子冲过。喷而出，冲入个子宫里边，精子用厂12子宫啊， 过亿咁样， 系啦。但系如果你有个 敌人套上油窿应该都阻隔咗部分嘅圣斗士嘅。咁得返少量嘅精子用。 即係嗰啲阿一輝啊。精子啊。 佢唔係精英嚟嘅。中入去全部都係冰河啊信嗰啲嚟㗎。 唔係我明件事係 work 㗎。即係我問呢係咪真係有女仔係有咁做会咁做㗎。 其实避孕套喺杜蕾斯厂家生产企业咁样讲都唔係百分之一。 佢都话係讲价九定价 99%。 加九咁九，你可能覺得話，好低啫，一百個都冇一個。但係用避孕套嘅人唔係講一百個，係講一百萬或者一千萬。 其實唔好意思，大家我想拉開少少嚟講，即係我哋講開呢啲 topic 咧。其實我唔知各位聽眾有冇留意到，或者有冇聽開巴打台有個節目咧，叫老蛇獨女嘅。係咁有一班女仔做主持，咁好多講 sex 嘅話題。 你成日聽嘅？ 唔係我 都有份主持 嘅。我啱啱我諗起啦，其實咧我都幾。想请下佢哋嚟做嘉宾，或者我做佢哋嘉宾嘅，我真系，唔系佢哋把声嘢甜嘅，因为 系咩？ 系啊系啊， 转头出嚟同大比讲 啊，系咯系咯， 但系你要俾高昂嘅转会费我哋先可以成功咁样接洽白旗。 所以头先个问题就应该问佢哋啦，即系喂，你哋会唔会真系督穿个男朋友？嗰啲 咁，佢哋啲声系会咁嘅？梗系唔会啦，咪即系嗰啲嚟嘅。 好衰噶，梗唔会啦，点解嘅？ 我哋冇冒犯噶。我真系纯粹，我真系好有幻想。我听 咩名啊？嗰个节目？ 老蛇独女。 老蛇独 女系 loser， 老蛇嗰 loser 系啦， 系啦 ，loser 独女 系啦，我哋免费。 唔係咁而家係點啊？因為咧，我知道好多嘅朋友咧，即係可能 loser 獨女嘅都會牽涉到呢個話題，好多好多好多朋友啊，即係阿陸琪啊 ，loser 啊，阿 weak loser 嗰啲咧，阿 lose 嗰啲 friend loser， 咁咧佢哋都經常去內地嗰度，即係同啲當地嘅老蛇獨女咧 做 交流啦，係啦。咁呢啲問題點上防不勝防嘅喎。 咁啊，自備套仔咯。 你有噶？ 我身邊嘅朋友啊，未必成日同我講，佢每次出差都會帶幾盒上。 你未必咁多準備㗎嘛 ？B J 嗰啲 ，B J 都係啊 ，B J 自備幾盒咁樣上去。 M K， 你反正都係想影射啫嘛？你嘅 M K 容易影射啲啦 ，B J 人哋真係唔知咩意思㗎嘛？ 喂，不過真係嘅，識嘅好多話，我同白琪。以前認識嘅一個朋友啦，共同識，我同班奇一齊識嘅共同朋友啊，咁真係一齊，真係去每一次翻國內都自備三五個。 哇！我真係識一個人咧，黐線嘅喎，佢喺咧國內咧嗰啲風月場所風月啦，佢唔帶喎。 有啊，我 係啊，真係恐怖啊！真係我覺得， 跟住命喎， 我冇命，可能依家已經有病㗎啦，可能 即係好恐怖啊！四劇。坦帶出呢、這個即係國內啲有窿咧，孔子避孕套咧有孔啊嘛，孔子避孕套其實都好恐怖啊！即係大家可以聯想一下，呢、這個性病或者艾滋病主要都係通過一個液體嘅。接觸去 交流 係啊交流啦，去傳染啊，即係有冇 B B 係一件事啊，有 B B 可以好多，但係你真係一次感染就終身受惠噶咯，即係會有咁嘅情況。 咁我想請教一下點樣避免咧，即係譬如有邊啲場咧比較有大啲有信心啲咁樣咧，可唔可以講解一下你啲朋友嘅經歷咧？ 百奇啊， 即係有啲咩譬如話係呢一邊嘅 我嘅朋友百奇， 呢一邊嘅名店啊咁樣係可以值得，即係好多人去啊， 其實我都係聽翻嚟嘅，咁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即係你好似你幫襯啲餐廳咁，係 啦，出名嗰啲咪 OK 咯。 我就係想矯正你啲諗法， 唔 係 嘅， 就算係最靚嘅餐廳，佢俾最靚嘅嘢食，唔代表佢個廚房乾淨噶嘛。但係廚房一樣咪有老鼠， 都有信心啲啊嘛，小老鼠過大排檔街邊嗰啲啊嘛。 你唔係我想聽啊，咁白旗坦未講嘢噶嘛？嗱，靚嘅餐廳俾好嘅嘢食你，個廚房一樣有老鼠。咁白旗嘅結論係咪就係叫我哋去啲表面已經係好污糟邋遢 地踎大排檔？ 咁就冇事啦， 系啦， 唔使用佢，唔使用添啊！ 我头先讲嗰个， 唔使洗筷子啊！ 就系你即系你，虽然我底捞唔系啲咩好贵嘢啦，咁都见一个大连锁啦。咁之前各位听众即系都知道睇过段新闻，就系北京个海底捞就好多老鼠啦，系咪先？咁呢个咪证明我你同系啱嘅咯，即系无论佢一个几大集团、几大连锁。 可能佢俾嘅食物質素係好啲嘅。 好， 係啦，即係食物質素好重要嘅。 咁我想請教， 咁但係個內裏含一樣咁污糟。 我想請教下咧，阿八期啊，你嗰啲朋友啊，六期、七期嗰啲咧，會唔會知道深圳邊一間嘅鋪頭咧比較環境衞生好啲咧？ 喂，呢啲要問翻阿 Lusa 嗰邊喎，Lusa 嗰邊 你知嘅。 其實咧，作為呢個強國生還者啊，咁我會建議大家，如果想食得招職啊、住得出色啊、旅遊超值，即係要食得乾淨咧，就唔好出街食咯。即係出街食，好似坦白奇咁話齋，食海底撈都會出事有老鼠嘅。咁唯一就係自己翻屋企煮咯。 但 係出得嚟食就一定會污糟㗎啦。 而家興唔興帶啲即係帶啲 自備飯盒， 係啊，翻屋企玩咁樣噶。 以前唔係喎，我聽過你 九七嗰陣時，好多人養一個嗰啲叫做二奶村咁樣咧，翻屋企食住家飯噶嘛。 咁但係我聽啊，聽大肥講嘅啲二奶， 開始報真名啊！你真係 大肥好多名噶嘛。啲所謂二奶村都係共享經濟嘅始創人嚟噶嘛，即係一個二奶係俾好多人共享噶嘛。 啊，同埋 一三五就話。Win 嘅， 同埋咧，嗱，依個係 Win， 我真係聽你講嘅，就係話咧，其實咧，依家我唔知係唔係，有一段時間咧，你喺大陸咧，你住酒店咧，其實都幾嚴格嘅，即係你，即係你直情咧，你上嗰啲，你唔好話入酒店前啊，你上喺你喺嗰層樓喺 lift 後，你都要登記你個名啦。 嗯， 系啊，即系唔俾你啲人乱嚟啊！ 有冇咁严？ 有段咁嘅时间，我依家唔知有冇啊。 而家就冇啦，不过而家基本上稍微好少少咧，都喺楼下要拍卡先入到咯。 咁你拍卡可以带五个人入去啊嘛？ 系啊，拍卡可以带五个人入去噶，但系依三五年都冇咁嘅情况。 而家仲有冇咧？嗰阵时喺广西咧，去一啲都去南宁嗰啲噶啦。 嗯， 咁喺个酒店嗰度咧，会有人打电话上嚟咧，佢又唔知点解知道你系即系啱啱入住定唔知道点知。 每间，如果你讲以前即系。你广西嘅年代应该两千年头啦，基本上系任意打嘅，听到女人接电话咧就即刻收线嘅，男人接电话就系嗰啲一杯一壶啊， 攰唔攰啊咁样啊，想唔使帮过上嚟帮你舒缓下嗰啲咁 样。系，咁结果你都帮衬唔少啦。 啊，冇，我嗰阵时好惊啊，唔识你哋咁多窿路。但我想问我你而家系冇呢啲嘅， 完全冇咯，除非。好似連個以一啲低端嘅酒店，咩七天啊、瑜伽啊、漢庭啊，都應該係冇啦。而家最多都係喺個門罅嗰度咧，攝卡片。 咁攝完卡片，通常個流程係點做嘅咧？ 攝完卡片，咁卡片上面有電話啊嘛。 跟住咧， 咁跟住我諗我啲六期七期朋友就會打電話去按圖索企咯。咁但係如果一般嘅情況下，等於攞張卡片最多係做書簽咯，我自己。知小弟又中意睇书同听音乐，咁啱唔记咗张卡，冇咗张书签，咁唯有攞张卡片做书签 啦。真系人唔叫鬼都狗都废啊！真系，喂，咦，佢掉咗张卡片出嚟，哇，老公咩嚟噶？哦，艺情夜总会有个叫做大波年嘅咁嘅电话啫嘛，咩事啊？冇 书 签嚟嘅。 系，但系咧，我讲开一样嘢咧，即系好多时我哋咧，尤其是即系。間唔中去強國做嘢嗰啲人咧，好容易令人誤會噶，真係。我哋本身行得正，企得正咧，咁咧又好少。 誤會你做啲咩咧？ 好少事令人誤會。嗱，我講個故事。 去海底撈食嘢咯。 咁話説，我唔知各位聽眾咧，知唔知道咧？有一個即係香港航空有個，即係你要入咗佢 member 嗰個叫金牌俱樂部噶嘛。係。係啊，金牌即係盧海鵬個牌。 哦，知啊。 咁話説有一次咧，我喺銀包度唔小心跌咗張金牌俱樂部嘅會員卡出嚟。 即係等於 Marco Polo 啊。係係啦。跟住呢，我嗰陣時嘅另一半呢，咁就同我講，點解你有張金牌嗰個部嘅卡㗎？咩嚟㗎？ 跟住你 即 刻去咁樣冚冷汗，死啦！ 唔通上次嗰一級係叫金牌？ 冇啊！ 下邊去㗎？加心俾我㗎，唔關我事㗎。 我都唔想㗎，咁樣跟住睇我呢張。 呢張唔關事，係嗰張唔係嗰張啫。 我唔係咁講，我話。你有冇用脑噶？我仲要化黑为主。呢张金牌俱乐部系香港，你自己上网睇啊！香港航空嗰啲会员嚟噶嘛？你咁都唔信我咧？ 咁又俾你撞到，你嗰刻系咪谂唔到噶啦？ 你谂 你嗰刻系 我不唔系我不能行得正气一正 package 嚟嘅，呢啲咪识玩咯、啊，即系去嗰啲咧，特登所有嗰啲俱乐部都叫晒金牌。 有外号嘅，嗱呢个金鹏俱乐部，嗰、那个咧就叫港湾豪庭，啊嗰、那个咧就叫做搏击会， 嗰、那个叫太古城， 有 个叫 有间有间叫强力方又执咗咯，啊系啊呢间执咗啦。 啊你唔好咁得戚啊 M J， 我就听过你讲一个说法咧， 我讲嘅 O K， 系啊就系、是、咧。嗱喺强国咧，如果你去风流啊，你强国风流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危险系，即系头先阿 Vin 讲开啲抌抌啊嘛，好多时咧系啲不知名嘅牌子， 呢个知名嘅 系啊，即系你即系据你讲，你冇扮唔知啦，咁咧即系据你讲咧，好多咧呢啲所谓不知名嘅牌子咧，即系你总之你 嘅乜嘢啊嘅抌抌。 嘅抌抌，你从来系未见过佢个名嘅，你见到个包装咧，你已经系。我笠咗落去会有病噶，即系我乜都唔做就笠落去已经有病。 O K， 系啊， 都唔出奇。不过而家咧，避孕套咧个规管咧稍为好过以前。如果要即系咁多国即系出入强国嘅男士们咧，如果以十几年前咧，真系唔出奇嘅，因为以前真系太劣质嘅。 我印象中而家强国系有正常牌子都有卖噶， 杜蕾斯啊嗰啲都会有， 0.03啊，全部都有， 冈本全部都会有， 系咯系咯。 即系但系有好多时你唔会知道系真系假啊，即系你喺强国你会见到好多卫士啊，或者系呢个香港咩美素嘉怡嘅奶粉，但系点解啲人都仲要嚟香港买，唔喺强国买？因为你始终会担心啊嘛，即系你话俾 B B 仔食嘅。更担心咯，咁笠落自己嘅细佬度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再会更为小心咯。 嗯， 但系之前就好似话发现咗一只好假嘅避孕套啊嘛，就系、是、即系唔系穿窿，直情系真系假，即系直情系冇效用噶、即系强国嘅又系，好似一七年 一底裤都有效用，都始终都可以做一个阻隔。 佢点样发觉？其实好惊喎，真系，即系咧， 你冇得发觉噶。 唔系啊，如果你冇得发觉咁啊，用完就唔知咁啊，冇得讲啊。如果你用下发觉咧，用完之后咧，系啊，溶咗啊，烂咗，你真系由个心度慌出嚟话谂。 咁啊，唯一就系去爱之热线咯。 咁所以咧，即系咧，其实我又回顾翻少少一七年啦，其中一单其实我最令我震撼嘅新闻，头先嗰两集 大大染病， 我嗱你讲啊，唔关我事啊，呢个唔关我事啊，嗱 啊唔系刘晓波染病啊，人哋发觉佢，所以咪病咗咯， 就系咧话咧有一啲大妈，即系中国嘅大妈，咁喺东京啦 跳舞咯， 咁喺新宿咧就扫货，就扫安全套，扫咗30万 yen。即系20000多港币嘅避孕套， 咁你当100元一盒嘅话，即系都买咗成200盒咯，100元一盒系200盒咯， 200盒入边每个当佢平均佢三个都几百，1000多个， 系咯，嚟做咩咧？ 手信咯， 吓、真系作为手信之用啊？ 咁稳阵啊嘛， 咁即系证明计奶粉之后，下一站香港狂扫之物，即系香港必买之物就系避孕套， 可以炒避孕套， 同埋二粒啊，即系你唔使拎咁，你拎两罐奶粉都好攞，好大盒，好大嚿啦。 咁计限奶令之后就会有好快有 限套令， 应该就未使嘅。 即系限奶令就啲妈妈买唔到奶粉，好彷徨儿童。 咁跟住啲阿妈咧，嗰啲大妈大肚腩咧塞住落个肚度啊嘛，咁即系避孕套会塞落边度咧？跟住掹翻出嚟，跟住入翻落个盒度。 我都冇问题，我哋呢个节目其实都系老有咸鱼嘅， 即系 但 系 而家搞到就只会好咸咯。 唔系啊，你好地地收埋喺边度咧？你要塞落边度？跟住咧，大家又睇到表情，表情系即系唔知喺个口度摆嘢落去嗰啲咁样。唉，真系 一个老有咸鱼嘅强国生还者节目，俾反期咁样糟蹋，变咗一个好咸嘅节目。 唔系我觉得 你又咸得唔够尽，你过去 loser 个咩？ 唔系我嗰度我不 loser。我就系同大肥申请啊！ 咁要俾适当嘅转会费，我哋再洽谈。 真系噶，因为其实我依家咧，我个礼拜对住你两个麻甩攞部心机做。我哋嗰边 大家咁话， 又而家又示范，又唔知点样叫床又成，我得我嗰次听到真系啊， 听落真系几好听， 系啊， 心喐喐。不过讲翻啦，即系嚟到今集嘅尾声啦，咁啊，即系奉劝咁多男士朋友们啦，即系虽然而家严得，其实咧，今时今日，自从习大帝上台之后，我哋宝贵我哋嘅一个圣地东莞已经彻底咁覆亡咗啦。 熄灯。 咁跟住仲有好多，其实喺国内咧，大家要揾咧，都已经 即系唔似过去嗰三年嘅。 嗱，你听下， 系咪难揾咗好多啦？你而家 已经冇啦，基本上可以咁讲系冇啦。 你可唔可以 即系以前有嘅？ 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可唔可以形容下个即系以前嘅容易程度系容易到点咧？ 以前容易程度喺2000年啊，你喺珠海啊， 啡粉咁样。 基本上系珠海有一间唔记得叫咩酒店，门口系几乎系企满咗三五十人。 哇，系咁犀利！我啲细路仔真系唔识我呢啲。 两千年 好似真系见过，即系冇扮晒嘢咩？好似即系去啲旅行嘅地方咧，即系譬如广东省啊啲咧，都见过酒店出边有得，你唔使啦。你有时以前而家都仲有，可能庙街啊、砵兰街都有扎旗啦。 系啊，但系而家庙街、砵兰街，大家经翻香港喺旺角嘅时候，可能三五个啫。但以前嘅深圳、珠海，尤其是珠海，系真系多达过百人企喺间酒店。 我见过，我以为佢哋喺度即系点啊 beefing 咁样添，但系你见到唔系喎。咦，成班好似做得几靓喎！ 星期一至星期七， 系啊，即系初以为做紧呢啲嘢，咁就事后经阿六奇讲之后，就知道啊，原来系嗰啲嚟嘅。 嗱，呢个系其中一面啦。咁以前仲多嘅就系满街都系发廊啊，啲发廊用嘅系即系啲霓虹光管啊，好犀利。以前多得太容易，而家基本上你完全揾唔到。 死啦！ 我可以讲系完全揾唔到。 而家系香港越嚟越多啊。 系啊。 有啲鏡波嗰啲，仲要係好恐怖嗰啲大媽嚟㗎。 係咯，我哋 得阿八旗會去嗰啲 嘅。其實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即係頭先都聽到阿 Vin 好多唏噓嘅語氣。咁係咯，我哋揾集阿 Vin 可以長談三節啦，好嘛？ 我想轉會咗個嗰邊先。 下次咩啦？輸咗嗰個就去夜探呢個深水埗髮廊啊嗰啲，咁我哋做 live 直播啊，應該都幾多人睇㗎，我覺得會。 好，咁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同大家見面。 拜拜。